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碰咯哩咯哩咯哩，八八变。他们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布莱特爸爸布拉伯。他们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布莱特爸爸布拉伯。从前呀，有一个，不对吧？不是叫爸爸家族吧？啊，对了，小朋友们，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利伯爸爸布爸爸布莱特爸爸布拉伯。